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话做访问唔会有错啦。首先啦，我恭祝啲网友啊，恭喜发财先 ，OK。即係溝女溝到唔停手，搞嘢搞到冇得頭，年年都係咁，都係咁講㗎啦。你悶都要聽㗎，你有冇第二句或者呢？咁今日啦有訪問啦，話明訪問梗有，梗有啲唔係阿健哥哥啊，亦都唔係傑斯仔啊，亦都唔係的啊，亦都唔係阿八十後啦咁樣。咁今日我前面呢就有兩位朋友咁樣，一個呢就其實預先講咗阿空少會過嚟啦。咁朗尼呢就自己身處好似喺邊度啊，空少？ 上海啊，好似。 對對咪唔該。 上海喎，好似。 咁上海咁好似係公幹緊嘅。咁佢可能過幾日返嚟呢，我睇下點樣捉到佢再訪問下佢喺上海呀、啊、玩啲蘇州妹呀嗰啲咁樣啦。咁另外有我係先講過啦，我有兩位朋友喺度㗎嘛。咁另外一位呢即係點介紹呢，好似咁講啦，就係、是、Wacker 先就唔係唔係傑斯仔呢個啊。你係 Wacker 先嘅主持已經完咗啦，節目好似即係啲人嘅實以為係傑斯仔。咁啊 Benny 過嚟，咁係一個。 Hello。 那個節目呢就叫咩名話？ 東方魅力。 東方魅力，咁就接咗啦，咁好唔好聽我唔知啦。咁啊我哋嗰個新節目呢信佢得夠呢就收聽率穩步上升嘅。咁、啊、你話係咪好多人聽呢？咁當然唔算好係啦，你同我比就差好遠啦 ,ok 啊。咁 ok 嘅其實佢哋做個節目都 ok 嘅，但佢哋你諗下啦，佢哋都有一個難度 ,ok, 個難度係因為佢哋同我一樣要講真話㗎嘛，食人妻哭你個街啦，你真係食你真係溝一百件你可能食咗兩件嘅咋嘛大佬，所以佢哋嘅存貨係永遠比較少。咁、啊、我希望啊，即係其實我哋打算同啊佢哋啊廠長啊佢哋就諗做十三集。咁我希望添食嘅，但係我就覺得佢哋好似好難添食啦，唔知點解。咁但係我哋再傾啦，我話咗可唔可以執下佢哋嘅節目啦，咁樣俾啲食佢等佢可以轉下啦。咁啊，咁啊，新年流流啊，咁啊，不如同朋友拜个早年先，拜个晚年先啦。依家咁，而家录音就系年初七人日，我阿妈生日，加上情人节。哇，今日嗱，我讲先啦，今日就正啊！啊，我以前都头痛紧，今日咧就越搵啲咩女嘅？今次唔系啦，咁唔使啦，今次有条女等紧我啦，我老母。OK， 嗱、啊，佢生日，咁我先祝我老母生日快乐先啦。咁啊，不过节目出街就已经迟噶啦，啊，应该系年初九啦。咁啊，阿空少讲先啦，有乜嘢祝下啲网友啊？ 咁我祝大家战男网友就今年长吉长友啊。 嗯。咁啊 ，Benny 啦。 咁我祝大家咧今年长稳长友，即系啲女自动走上嚟嘅，唔使沟啊。 O、okay, K， 其实走上嚟咪真系中咗，即系应验咗我嗰个空星咯，红鸾星咯，好捻大镬啊！嗱，未访问之前，我真系话声俾你听，呢轮就好捻大镬，由立春开始咧，我啲。人妻计划啦，我节目透露咗，人妻计划咧系完全失败嘅。年廿二即系啱啱立春，咁我就去咗维也纳。啲网友以为好正啊，我贴咗啲维也纳嘅酒店嘅相喺度嗰啲网友，哎牛哥你又正啦， 开饭 扑街啦，梗系唔正啦，立捻咗春，红鸾星鸟你咪吓捻住我啦，话声佢听。咁嗰件人妻啊白果嘅，咁年初二我又有约另外一件人妻出嚟食饭玩，啲狂灌噶。好加飲啦你咁樣，最後都係各自歸家。咁我又係住喺另外一間維也納，春風路嗰間維也納。咁又係打飛機冇辦法，個太辛苦。即係而家係呢，即係每戰艦俱樂部呢嘅啲雲牛呢，係每年喺呢兩個月呢，其實真係好撚慘，好撚慘。上年都好啲，因為上年呢係月尾，即係二月先至係新年，過咗情人節先新年。咁我情人節都仲有女陪嘅。是啊，上三杯陪緊嘅。今年呢嘩，情人節冇啦。 仲要仲新年。 元宵冇啦，新年其實快呀，唔知點解呢幾次係新年覺得好快上年咁，上年都仲夠節目做。今日就如果譬如我今日唔係做訪問呢，咁我係下個禮拜係即係年初初九係冇節目出街。OK， 因為我唔識作㗎嘛。我哋先下。咁嗌得啊空少過嚟而家係我詳細講下我對空少感覺先啦。咁真係我成日覺得喺我哋做節目嘅朋友嚟講呢，真係出嚟玩嘅朋友啦。咁你算係靚仔㗎。你有十九八十歲兩個平均春色嘅。當然啦，有時 有時佢係勝你一籌啦，唔知點解啦，有時你都勝佢一籌嘅，你唔好妄自菲薄。咁首先問下你哋先啦，即係阿 Bang 都跟過我玩咩㗎？其實 跟過 玩咩 㗎？斜 K 囉。 斜 K 我唔夠記得，哇好少嘅應該你知 道。打嘴啊，唔係沙灣，沙灣。 喔啲平價嗰啲而家沙灣真係咪撚去啦，屌真係好撚危險。咁阿空少多啦，我真係數唔到你同我玩咗幾次㗎嚟㗎。今年即係 成年都玩過，每個月都玩過。 每個月都玩過，基本上每個月好似有個月你冇玩嘅，唔知啦。咁即係玩成年就跟咗我。 係啊， 即係有 鐵腳啊！ 我有啲咩吸引你可以即係成日過嚟玩咧？即係我坦白講啊，搞團大把人搞啦，搞得好過我都有啦，係咪先？你話平嘅，喂平過我一定有添啦，係咪先？咁即係有乜誘因你會跟我玩咧？我真係想問問。 哦，咁就本來我自己都有同啲朋友玩嘅、 啊，因為甚至因為神獸山莊都係你介紹嘅嘛。 係啦，咁、啊、但係咧約朋友咧有個唔好處咧，就係大家就得好辛苦。 哦， 係啦。 喂，咁又唔啦，奇怪啦，我哋都唔係咩㗎，我哋係固定咗一日，咁你都要你都要就喎，其實咁。 你通常係星期六日嘛、 啊、 星期六日咁 星期六 係啦，咁可能你一話去咁就依、這個唔得嗰個得，咁總之就會集夠到人去嘛，但你朋友唔係嘛，朋友就係話可能你話嗰日去啊，依、這個又話要請假，嗰、那個又話要陪老婆，咁最後得返兩三丁友，咁唔知去唔去 玩啦， 係啦，咁就唔好玩嘛。同埋呢有時出去玩呢啲呢，玩得耐啲腳呢就冇咁好玩，因為呢冇乜摩擦。 OK， 冇火花。 係啦，冇乜火花，因為好悶玩，因為大家都玩咗幾年啦啲朋友、嗯。所以呢次次來來去都知道，唉你又係食呢啲呀，唉你又係玩呢啲呀。 即係我哋又唔同嘅。 係。 因為有時我哋有啲新人加入。 冇錯啦，每次有時有啲新人、啊、有啲新團友。 係啦，好似而家七咁嘅幾個人啦。 係啦，咁就變咗每次有啲唔同嘅火花，咁啊原來佢鍾意死啲女喎，咁就過癮囉。或者佢個 report 又賴嘢喎，咁 啊。睇佢樣原來佢賴嘢多喎。即係咁就過癮囉，係咪先？但如果你同嗰啲 friend 玩咗咁多年。年嘅老死嘅，你去大概次次玩系咩状况，你都估到噶啦嘛。 即系第二样嘢啦，因为其实今日访问我，谂住同你做两集嘅，啊咁啊好，咁啊方便我做战男啊，唔使因为我嗱好坦白，我约咗阿空少咧，就过嚟紧呢个星期六咧，我哋去玩嘅。但系边度玩我哋系未知嘅。即系我哋系个人到点样咧？我哋系到时，我谂系年初十度啦，我哋就会问晒啲妈咪啊、爹哋啊、经理啊，边间女多，我哋去边度？因为讲真。如果係譬如你仲係十五未夠呢，我係覺得都係其實冇乜女玩嘅。咁、 嗯、 譬如某程度可能即係坦白講就當飲下酒啊。咁其實某程度成一團嘅啦。阿陸又去啦，你又去啦，我又去啦，我四人成團咗嘛。咁如果係真係可有網友很冒險嘅，咁我都歡迎你嚟微信我嘅 ,ok? 係。死呀講邊度啦。啊係。你除咗同我去玩，即係我知道你都有時都去玩喺酒店中。 是 啊， 是啊，我自己都玩好多嘢㗎平時。 即係你人工高唔高 兩萬零蚊囉。 o k 嗱你嘅存在一個同我一個一樣嘅差唔多，大家人工講大差唔多啦。因為即係死得網友話喂牛哥喂你咁樣玩法你冇四五冇三皮嘢三四皮你係冇可能咁樣玩到㗎喎。咁樣。咁而家我都掉返轉。就咪兩多而冇兩三冇三四皮啦，皮嚟咧兩皮啦，嚇、啊！即係我賺埋神山虎，而家賺埋 kick 力卡啦，加埋我有兩皮領嘅就話聲你聽下，可能兩皮都唔夠，有時 OK， 有時我嗰個月可能得幾千嘅啫，有時揾少咗，咁我都係靠下啲股票啊幫下手。咁阿空少，但你都知個禮拜有時見到你一個禮拜又玩幾日。玩真都唔平喎，都千九幾二千喎，阿件女都幾千度。 一千就酒店，援交呢、啊、就可能兩千蚊到 啦。係囉，咪三千蚊。嘩，咁你咁如果我調返轉，好似冇有咁問我啦。嘩，你咪四五皮收入，咁樣你先至可以玩到而家你所玩嘅嘢、 啊。 其實實際上唔係，咁你點解可以俾人覺得你玩得咁多嘅呢？ 因為大部分人佢哋呢就出啲糧就唔會成份糧攞去玩嘛。 嗯。 ok， 但我就唔係，我係成份糧攞晒玩。 ok， 係啦。係啦，我係成份糧用晒嘅人嚟嘅。因為我同我老婆嗰個經濟呢就係咁樣嘅。唔係話我冇俾家用嗰啲嘢嘅，結咗婚 ，OK， 咁咧就 因為你老婆經濟都獨立， 係啦，佢自己做嘢獨立，咁、okay. 我淨係交屋租嘅啫、 嗯、 ，OK， 咁呢個第一啦，咁第二我係冇唔打算生，係啦，唔打算生小朋友嘅、okay. ，所以變咗我又唔會有經濟負擔啦，係咪先？咁第三，我以前就買過層樓，咁、 嗯、 後屘咧喺 高嘅時候咧放走咗，咁、okay. 就拿咗啲 cash 之後咧，我就攞嗰啲 cash 一直做緊嗰啲投資嘅。 OK， 係啦， 有、 就是、 有啲似我啦，但係呢輪應該好大鑊嘅。 咁我唔係全部掉落股票咁咁衰，同、okay. 埋我有 我好大鑊呢幾期。 係啦，同埋 好大鑊， 同埋我有時候玩下期指咧，就有上有即係買上買跌都得嘅。 Okay. 股票就只有買升嘛。 賭波都犀利喎， 係啊，我賭波又會賭嘅，咁所以我有好多呢啲 bonus 嘅。 賭波咪贏緊啊，大佬。 係啦，咁有時候我又翻大陸買啲產品。嗰啲產品又有幾厘息，咁一個月又執佢幾千蚊嚟做， okay. 即係樣樣都投資啲。所以雖然我兩萬幾，但係實際上可能講緊我有 你揾嘅錢都可能有三四 倍。係啦，我都有萬零蚊其他分支，所以咧我就覺得有時唔一定要話好似香港人個個一定要諗住買層樓嘅。 嗯， 好多時就係、是、就算我有嚿 cash， 我只攞嚿 cash 賺錢之後咧，嗰嚿 cash 帶出嚟嘅 即係最簡單啦，唔買層樓。咁你咪冇咗負擔囉，冇 咗 負擔你咪梗係仲容易多出去玩啦。 我以前有層樓，喂我每個月要抌幾千蚊供樓喎、 嗯、 係咪先，咁反而我搵兩萬幾，我減埋嗰幾千蚊供樓，我其實我得返萬零蚊使喎， 咁 就反而以前我仲辛苦、嗯、但而家我就好舒服嘅。 嗯，咁你可以多騰啲時間出去玩啦，首先 啦。 但都係唔平㗎喇，真坦白講啦，一個月跟我一次，假設即係有我有時兩次嘅，不過通常第二次我唔嗌你哋嘅啫，咁一個月一次，咁起碼嗰一次其實某程度都成五千蚊港幣喎， 差唔多， 差唔多啦，洗嘅錢啊 ，Benny 而家講嘢對咪唔該 ，OK 如果譬如你真係揾五千蚊港幣，咁你喺香港一個星期有兩件女，嗰度連埋酒店有三千銀，即係六千蚊，咁樣計法。你真係成兩皮攞出嚟玩嘅喇、一個月。 差唔多㗎。 即係其實某程度係咪一個 budget 啦，我自己有一個 budget 嘅。 我自己就每個月嘅 budget 係萬五至萬蚊嘅。 攞出嚟玩。 係攞出嚟玩 的。其實我 如果即係剩低多咗呢、就褪下個月再玩。 玩勁啲。 okay、玩勁啲、 啊。我差唔多㗎。我自己都其實我自己都有一個 budget 嘅。咁其實我 budget 唔係好多，啲人成日以為哇牛哥你梗係攞兩三皮出去玩，其實唔係嘅。即係嗱，聽我你聽我講我 budget 啦。啱數嘅一計不值。呢啲人就話我搞錯啊，牛哥你去一次神獸啊，去一次嗰啲都五千啦，係咪先？ 一半啦。 咁記住啊，我一計不值係人民幣啊 ，OK 啊。咁譬如咁啊，我俾條數你計，我每個禮拜出去玩，我唔係日日出去玩 ，OK 啊。咁我每個禮拜係有一個禮拜係使錢多咗嘅，就係、是、神獸嗰啲啦咁嗰啲比較。貴價，我另外通常我第二團嗰啲咧，即係再出去玩嗰啲，同啲更加高消費嘅，嗰啲人通常都會請埋我嘅，咁、叫唔叫雞？係咪請我叫雞嗰啲？我費事講俾你聽啦嚇，咁、樣總之我平均我抌錢，我每個月星期我都會有一次出嘢嘅，咁最貴嗰次就係大概係使四千蚊人民幣到。咁如果我係計用四千蚊一萬蚊不值，咁我就六千蚊啦。咁最近啦，除三個禮拜。咁上三妹食飯盒咪真係啱啱好每次二千囉。係先我俾上三妹，而家我加人工到我都加個二百咋嘛。酒店四百，食埋餐飯啱啱二千蚊。所以我啱數嘅。以前我有一段時間去沙灣玩 o、okay? k 沙灣仲撚平一千零蚊，咁咪一個星期咪去兩次囉。 係囉。 咁、你咪覺得嘩好多，其實係你係見到我最多嗰一次。因為我成日講我去玩即係神獸啊、逆區啊啲最貴囉，我一講，但我唔係個個禮拜去㗎嘛，咁、所以我嗰一萬蚊不值呢就夠嘅，就夠嘅，可能而家將來會可能賣埋神山虎啦，咁賣埋神山虎又會多幾千蚊不值，我當然都係好似空笑咁抌發落去我嚟叫雞用㗎啦，咁我將來可能我仲會玩多一次添，咁我覺得如果萬三蚊不值，我覺得我或者萬二蚊不值，我可以玩一個月玩五次，我覺得 OK 嘅。咁 Benny 呢？ 大致上我都係沙灣啦，沙灣你都知道我同邊個一齊去㗎啦，各位仁兄，一千蚊真係使到夠曬嘅，八嚿水似爆， 但係講真 啦，萬蚊飲酒， 係咯， 因為條男妹會請埋我喎， 就請咗佢 ，OK。咁嗱有，但係有個問題啊嘛，即係而家沙灣太危啊嘛， 長安咯， 去長安， 係啊， 長安咪話啦，咁長安就 長安而家咪邪骨咯。 我斜骨咋？ 系啊， 啲咩消费啊？ 其實呢就同以前唔同㗎，因為點解而家通常呢認識咗啲人之後呢自己帶出去自己同啲女傾㗎咋。600到800，但係而家呢仲有個門衛妹玩，因為點解呢，因為附近好多廠佬呢都請咗門衛，啲門衛呢就認識得人妻呀同埋其他啲女，咁有時介紹下俾你呢，600呀800呀搞掂㗎喇。 OK， 咁都 OK。咁問得你點樣出嚟玩，咩價錢咩消費，亦都問下阿康少啊，即係大陸你唔使講住㗎 ,ok? 即係你平時喺香港玩嗰啲酒店中，佢大陸有冇呢？ 大陸有，都 有酒店 中。可以兩位講下啦，國內酒店中又係你係用咩途徑玩啊，搵啦，係咪附近的人啦，係咪自己有 agent 啦，係點樣啊，香港酒店中你又點樣玩，但係咩消費你過嚟聽下，講香港先啦。 好，其實香港酒店妹呢就一般消費就1000元。OK， 就連埋已經酒店㗎啦。 連埋酒店㗎，但係幾次時間呢？ 時間呢就一般45分鐘。OK， 包一 Q 咁囉。 包 Q。 係啦。咁通常就係、是、你有嗰啲 agent 有晒微信㗎啦。咁上面有晒喂、今日有咩女啊 ?OK， 俾晒啲相嚟睇。咁你睇啱啦，咁你就可以喺個微信度打個電話俾佢，然之後就同佢講喂我要幾多點。咁即係睇下嗰段時間。 嗰條女得唔得？ 係啦。 如果嗰條女唔嚟唔到呢，因為佢唔係做呢個生意㗎嘛，咁你會搵個另外一件啦，定係 waiting 呢？ 係啦，咁要睇，如果嗰條女好正啦，梗係等囉。 ok。 即係寧願自己走囉。如果嗰條女唔係好正㗎，咁你可以急嘅，咁你咪食過第二件囉，都冇所謂。 喂，有啲真係正成點㗎啦。 有啲真係正到如果佢我同你我哋返大陸咁計啦，嗰啲應該係大概超越2000元一晚嘅質素，係呀。 佢都靚好多㗎喇喎。 係呀。 ok。 但係因為其實嗰啲都主要我玩咁多，我有時問佢哋好多都其實係喺例如北方嗰邊嚟啦，即係上海呀、北京。 即係你香港玩個酒店中其實都係大陸妹嚟嘅啫。 係呀。只不過佢哋喺嗰邊可能嗰邊例如好似你東莞咁樣掃咗，咁佢冇地方工作，咁咪後咩搭橋搭路咁咪嚟到香港囉，咁佢咪每個月嚟呢度開一次工，或者隔一兩個月嚟開一次工，咁每次嚟呢佢哋就話俾我聽，如果忙起上嚟都起碼執三四雞呀一個禮拜。 好，問喺呢度我再延伸去佢一反三問多啲問題呀，問多啲問題。好啦，而家靠 agent 啫，但譬如你搞落搞搞個嗰件女熟咗，其實某程度會唔會自己咪私人問我攞個電話，跟自己連 agent 嗰筆錢都慳返佢 呢？我就例牌係咁嘅，食完之後覺得條女得嘅，掂嘅，各方面滿意嘅，就一定抄牌。抄完牌呢， 抄牌即係包括微信咗囉。 係啦，一定抄微信嘅、一定抄微信，咁、就 keep 住聯絡嘅。咁、然後嗰條女如果係每次嚟呢，佢就微信話俾我聽嚟，咁、我就再去返食佢啦。如果又或者我去大陸玩嘅時候，OK，咁我就問佢，或者我想搵佢食啦，我就問佢喂你得唔得閒，咁得閒呢我就約佢深圳過一晚夜。 ok。 係啦，咁當然就如果你喺香港呢你過夜呢佢嗰啲agent 呢就收三 Q 價錢。 三 Q 價錢即係3000元㗎喇。 冇錯啦、okay。 過一晚夜就3000元、由夜晚12點至朝頭早8點。但係你返去大陸呢你搵私自搵佢呢佢咪當普通靠 K 收你2000。 2000囉。 係囉。咁咪。 我可以做證人㗎。Kitty 呢就係咁樣識得㗎啦。係 咪我哋可以響攞㗎不唔 驚。你怕咩啫、Kitty 而家都唔撈啊。由四川搵佢係搵到嚟呢度㗎咋。 點樣你可以講嘢爆人啲嘢你爆清嗰啲。 唔緊要啊，我話俾你聽，空調介紹我識㗎。Okay。 我介紹俾另外一個45分鐘嘅拍檔識。 Okay, 嗰個條女呢就識咗我哋三個人啦、就做過我哋三個群組嘅生意啦。 Okay。 咁啊做完撞爆之後呢佢好似啊消失咗啦。 ok， 即係做完撞爆消失㗎啦。好似好正常啦、 唔係據我所知 呢。正啊仆街。 Kitty 就做完好多錢呢就走去整容。 ok。 執下個樣子再執靚啲。 ok。 跟住執到個樣子呢已經去到更高一級呢、就走咗去大城市，即係 上海啊， 上海當我老細嘅地方呢、就去做 再搵。 係啦，嗰啲地方呢就一晚就可能係5000元㗎嘛。 唔係吧。 係呀，佢變咗高嗰啲所謂嘅外圍妹嘛，高中嘛。Okay。 但佢未執樣之前，未有本之前，佢咪落嚟香港做普通 搵一炸錢先，咁佢來裝身囉，等於買衫一樣㗎嘛。 其實大陸妹好多都係咁㗎，牛哥我同你都知呀。 点解去沙湾咁平啫？就系喺沙湾起步啫嘛。 起步啫嘛，跟住佢储咗一笔，储咗一笔钱， 系 押金啦，佢咪够去呢、夜总会俾押金咯， 俾押金执身装身， 装身咯，再喺夜总会搵多啲嘅，跟住越去越远咯， 系 咪先？ 个个都咁样爬上去 啦。但系当然咧，亦都可能俾阿撞爆诊而一搏啦。閪冧咗咧，你知又有人閪冧 咯， 啊！即系以后哇，好街仲搞，仲做你哋呢班友，你知啊？撞爆真系好危险喎！ 我哋净系知道系我哋三个有份，但系有冇第四个就唔知啦。 OK， 咁同埋我想讲就系、是、香港嗰啲所谓 agent， 咁佢其实都有个嗰啲喺大陆帮即系搵呢啲女嘅头噶嘛，系咪先？搵完先至帮佢哋搞来香港。咁佢哋所以喺大陆呢佢哋亦都开埋大陆微信。 嗯。 所以啲女呢佢哋就好兴过嚟香港搵食完。 嗯。 掉返去深圳或者嗰度。 搵一扎钱。 嗰度做酒店。 嗯、 做完够期啦。一个月之后啦又。 又 返嚟香港。所以佢哋系所以你去其实好多女都系agent 都系你去香港玩完喺大陆一样系玩嗰班女。 OK。如果譬如你就唔系啦如果你问咗你抄咗牌。咁你就唔使 貨開中介錢啦， 因為甚至乎你揾個中介，其實佢咪某程至少都賺你三百一啫嘛。 啲女同我講咧，就係1000蚊，啲女收500。 係咯，有一半咯，聽到未啊，阿 Benny？ 聽到。 1000蚊收500嘅，所以嗰位我哋嗰位我哋以前聊天室嗰位仁兄咧，收你一半，其實公價嚟噶。你又所以唔應該屌柒人啊！我聽你 OK， 係你唔識價錢啊！你唔再講話聊天室，你唔夠人講啊！我聽 你。唔係，你聽下你阿空少咧分享下佢，因為之前咪後咧，佢同我講咗一啲經濟學嘅嘢。香港係抵過喺大陸㗎，係咪 啊？ 點為之係咧？ 因為嗱，好簡單，就近年我哋玩咁計啊。例如我哋去斜骨。 斜骨。 係啦，喺香港玩，我平時玩開咧，可能收600蚊。500蚊、700蚊咁上下啦，但系我哋翻大陸玩咧就收200-300蚊， 唔多都唔多。 斜骨、哦， 斜骨某程度真系其實貴過香港噶，其實真係噶。你試下去咩立方嗰啲啊，大佬， 我感覺 而家起個機都三嚿啊，啲鬼鼠機，大佬，仲要玩嗰個項目係講緊係5-6嚿嗰個項目加埋。 咁我哋計最經濟嗰啲啦。 哦，即係佢金嘟啦。 係啦，嗰、okay, 啲都係300蚊啫。 300蚊啫。 係啦，咁香港玩呢啲就要600蚊啦。咁即係基本上香港係貴過大陸 一半 左右啦，係咪先？咁大陸點解翻大陸玩就係平啊？好似我哋平時去唱 K 玩嗰啲過夜咁樣，我哋成晚都係使4000人仔啊，大概。但如果你香港落夜總會玩呢啲女玩一晚，過埋夜，你冇7000-8000蚊就唔甩。 你冇得計嘢唔得啊！係過夜咁，首先咪冇過夜唔得添咯。 係 冇過夜呢啲回事添咯。 係啦，有我都玩過有啲女肯，但係佢起碼開你3-5000蚊。 係3-5000咯，嗰度貴好多，飲酒又貴好多咧。 係啦， 係咯， 你冇理由飲成晚又貴。咁所以我一向個玩法就係大陸，我預佢基本上係玩咩都應該係平香港一半。 嗯，同意嘅，我覺得係嘅。 咁先有嗰個吸引力上去玩嘛，係咪先？ 嗯。 但係酒店妹就唔同啦，大陸嘅酒店妹咧，佢係收900蚊人仔 嗯。 香港嘅酒店妹係收1000蚊港紙 O、okay、K。 所以我就唔會翻大陸玩酒店妹咯，我覺得好乸笨柒咯。 仲要承擔風險添啊！係啊，啱啱先同我講，我笨柒咗好乸多年添。 Okay, 例如咁點問疾法師？ 你叫佢講好。 即係嗱，我喺香港，我俾1000蚊，我唔驚俾差佬捉，係咪先？唔驚，捉係捉條女，非法工作啫。 嫖妓你係冇犯法關 係。係啊，佢拉去非法工作啫嘛，唔關我事。但係翻大陸，我哋玩酒店咁，我哋要承擔嘅風險就係你要俾人拉喎。係，係咪先？ 咁點安全我都唔保證你啊！你係即係最多安全。 咁大家都俾同一個價錢，點解我仲要翻大陸玩，仲要反而要承擔個風險先？ 嗱，我其實可以解釋個點解喺大陸同香港有個分別嘅。我哋成日都講嗰套㗎啦。個人離開咗母體就係香港。OK， 離開咗母體之後，個人自然 free 啲放啲。等而一樣嘢，喂，我屋企唔打飛機㗎，話聲聽真係嘅。我翻去大陸。瞓间酒店冇女喺度啦，好似呢两次咁样啊，我都要起自己搵只手，自己熬一熬啊！即系呢两日咧，嗱，真系唔好笑啊！各位网友，呢两日我神伴就话声咧，谷捻到咁样，我都冇伸只手入去嗰度摇我细佬啊！声听喺屋企吓，但系如果我喺大陆咧，如果呢环境我喺大陆咧，琴晚神伴我借咗出嚟，唔好咯，冇机会神伴，你真系已经射捻咗出嚟啦，夜晚。即係其實你可以喺大陸會放少少，因為呢、這個都嗱，我唔係啲咩本土撚啊，咩港獨撚，但你翻到大陸，你始終你覺得呢個地方唔係你個母體，咁你真係會覺得哇 free 好多啊！你諗下點解你可以解釋到有啲人㗎喺香港正人君子， 一去到泰國冚家產就淨冚家產嚟 嘅， 係咪先？即係去到越去到越南專玩靚妹，喺香港就話：哎，得啦，我至今真係玩靚妹，去到越南咪走玩靚妹。即係其實有一個咁嘅情況喺度嘅，所以唔係錢唔錢嘅問題咯。其實就係、是、你會覺得，喂，我喺大陸玩係 free 過喺香港玩，喂，香港玩我落去又又係旺角，喂，但係你當然你話你可以又係神秀山莊，喂，但係神秀山莊你有好多嘢，次次都唔同啊嘛。但係你旺角我覺得一式一樣嘅、啊，除咗係個嗰件女唔同。 系啊，所以好多朋友都问我，喂，屌你玩嗰啲嘢，香港夜总会大巴去玩啦，做乜嘢碰上？我就唔明嗰种过程，搭完车喺异地去玩嗰种过程咧，个心情啊，各方面咧系即系爽好多嘅。 嗱、啊，咁最后啦，都要问一问啦。嗱、你除咗喺香港又玩，大陆又玩，咁你话觉得系两种玩，即系你系喺大陆玩嗰啲？援交呢即係叫援交酒店妹呢其實係經過咩途徑攞到佢哋資料呢即係微信啦附近的人啦嗱即係我哋有位朋友㗎啦都做好食人一返大陸就 book 你一間附近的人啦咁佢自己佢都食到好嘢㗎咁你係會點樣呢 我基本上就搵返香港嗰幾個 agent, 佢哋再介紹返俾我聽佢自己喺大陸嘅公司。 OK, 係啦。 咁你就唔開呢個附近的人嘅。 我就從來唔用嘅，因為咧， 我驚嘅其實，我唔贊成開㗎。 因為呢啲嘢附近啲人阿豬阿狗都開得個 account， 你又唔知佢咩料、你為咗食一次冇風險就唔抵啦。 係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未完嘅，咁啊有啲嘢想講下嘅，即係興啊，咁大家可以同我嗱，好簡單啦，我做廿五分鐘啦，咁啊俾翻十五分鐘或者十分鐘我傾下偈啊，講下而家發生啲咩發生咁乜嘢一件乜撚嘢嘅事啊！即係呢期兴咩呢谴责示威者。你明白 吗 谴责暴徒。我刁民牛我成日咁讲㗎即係我係唔会谴责呢啲咁嘅人㗎。或者呢因为嗰陣你有你一定有自己嘅你嘅理由。但唔好意思今日我都要参加呢个谴责暴徒嘅行动。但係我谴责嘅方法呢同可能同你坊间谴责嘅方法唔同。即係嗱两位嗰个唔系社会运动啊。即遊行都可能都可能都試過啦應該03年都可能行過下啦。 雨傘我有去坐過啦。 坐過下啦阿 Ben 你都有啦係咪呀阿頭上有你唔講嘢算唔好你即係你知唔知搞一個咁嘅運動最緊要帶乜呢知唔知呀其實唔知呀因為帶咩都可能㗎嘛。最撚緊要係帶個腦啊仆街。喂大佬喂你睇個鏡頭你自己揸住個乜撚嘢借渣板包保鮮紙。人家對面嗰係乜撚嘢啊光化玻璃纖維啊屌你老母你走去抽埋佢喂你我知道你呢班本土撚好撚型係好撚型你型咪企喺度型咪得囉你拉住個咩遮渣板加包保鮮紙型咪得囉你冲去把撚咩你咪戇鳩啊你冇腦啊人家嗰個係玻璃纖維嚟啊我家唔家拆你唔夠人鏈你唔夠 level 你唔帶佢腦 OK 好啦第二樣即係跟住阿台養兄啦、即係而家個我叫魚蛋養兄佢魚蛋養啱啊喂佢有人我唔知啊節目出街嘅時候唔知佢拉俾人拉咗拉咗未啊有一句說話叫佢話而家我令為玉碎不作瓦全嘩你家佢哋而家想點啊你真係想點樣啊好撚型㗎你覺得自己哎搞完呢單嘢我令為玉碎不作瓦全冚家產啲左膠講㗎令為玉碎是乜嘢啊死都唔怕。好啦如果死都唔怕嘅人哋開槍你就唔好你就唔好譴責佢啦咪先屌你老母。 我覺得你令為玉碎都唔緊要你攬住佢同到佢一齊死都叫值得啦。 咪令為玉碎就連攬住一齊死都冇。 係 令為玉碎 你自己碎咗冇人知 道。你型乜撚嘢啊你啲本土撚型乜撚嘢 ,ok, 唔緊要。好啦第二樣差佬方面。喂飛下 game 啊我就覺得喂你試下一個示威者俾七個差佬行埋個暗角裏面跟住嚼你老母跳閪啦俾返差佬係咪先公民黨嗰個咪嚼豬頭咁樣係咪先好啦個差佬瞓低咗我吊撚返轉啫喂我覺得飛下 game 嚟㗎喎嗱邊有啲人冇腦成班人圍返差佬打過呢嗰、那個有腦啦嗰個示威者有腦啊只要個差佬唔開槍咁你就有路啦因為你成班人打佢你安全㗎嘛係咪先你俾人唔係俾人打過㗎嘛 你揸遮渣板揸包保鮮紙對強化玻璃，唔係強化玻璃纖維，真係死，真係邊有咁撚戇鳩嘅事㗎？即係冇腦啊嘛！好啦，第二樣最撚戇鳩嘅，成日話開槍開槍，點解要開槍先？我屌你老母，俾人打我都未開槍，屌你老母，真係嗰個差都唔係俾人打，係咪開槍？你開乜嘢槍啊？喂，我哋專業嘅紀律部隊，佢自己承擔風險，佢知道，咦？我未到死啊嘛！我死了我尤其開槍㗎嘛，俾人打過未開槍，你開乜撚嘢槍啊？係咪先？所以真係冇腦啊，即係出嚟玩社會運動係咪要有腦啊？喂，講真，我赤手空拳空拳同你搶個鐵馬，你頂籠你最極激你都係用胡椒噴霧嘅，我唔係好傷，頂籠你卜警棍你都唔會卜我頭，你卜我隻手嘅，因為我搶緊你個鐵馬卜我隻手嘅，係咪先？咁我隨時我搶咗鐵馬，我可能會受少傷。咁我聰明㗎嘛。但如果我拿住個遮渣板屌你好唔好行過去，你真係咪係戇鳩㗎，你咪蠢囉。即係其實做社會運動又好，你革命都好 ,ok? 你大個腦啊。第二樣即係越講就越撚氣，魚蛋革命，屌你老母乜撚嘢。 個名 字。咁你魚蛋係乜撚嘢嚟㗎，即係邊外國人聽到覺得你乜撚嘢好撚餵食㗎，咁屌你话喺佢咪咪咪你一个啦，我鱼蛋好撚本土嘅大陆人，我哋香港唔系咁諗㗎嘛，明白即系唔撚型啊，啲鱼蛋两个字几撚弱啊，即系成个革命添，仲要屌你鱼蛋革命，喂你讲个型啲嘅名字，即系冇理由咁样㗎嘛，啲外国人话鱼蛋革命啊，我正啊，有革命外国人都话我鱼蛋革命，我就革命好啦，好开心，你冇脑啊，真系一个咁撚弱嘅名字，即系行出嚟糾正一啲外國傳媒，呢、這個唔係魚蛋革命，呢、這個叫地磚革命。嘩，地磚革命係咪型好撚多啊？喂，你哋要型啊嘛，仆街！或者你本土好撚要型，你做埋得啲屌你乜魚蛋喎、啊？咩型啊，靈魂肉碎咁做蛋碎啦、啊，仆街！屌你咯，完全都唔係嗰套嘢，型型又唔型，仲戇鳩打你打差佬，我冇喺節目講係贊成嘅，俾人拉係先。你打記者就係唔係都俾人屌啦，唔該真。好在差佬都打記者咋。咁係屌你老味死得，你見到個傳媒嘅心態而家一面倒啊，其實某程度啊，明報打明報嘅記者嗰個明報嘅明報都屌緊你班示威者，我唔用暴徒去話你哋，因為我唔會覺得你冇啱定錯，我覺得你蠢就要俾人譴責出嚟示威。屌你老母大佬啦，咁家產，你乜嘢講佢哋？ 即係我覺得你打記者，咪即係俾人自己捉住， 真 我咁俾人捉住痛腳咯，係咪先？ 係 即係冇理由你件事本來都唔係咁靚啊，你仲要整多個痛腳俾人捉住，就即係斬人哋攞嘢嚟講嘅啫。 唔係你明唔明話呢班勇武撚，即係有種好奇怪嘅諗法，即係話你記者拍到差佬打市民嘅咧就正功，係但拍到我哋市民打差佬咧。冚家產你係督灰，嘩你個立場屌你諗灰，即係要就緊曬你嘅，啊你拍我打差佬嘅，我又開咗打你記者㗎啦，咁、啊、 但係好老實，你都話要大佬啦，而家呢個世界媒體係最強嘅嘢， 係最強，你三權嚟嘅，四權嚟㗎嘛， 係啦，你就算玩革命又好，玩咩都好，你都應該係利用媒體，而唔係去咁戇鳩走去打媒體，俾媒體做鳩翻你轉頭， 即係你打唔打差佬呢啲 fair game 嚟嘅話聲咧。因為人差佬多打死你，你多過差佬就你日日打死個差佬，啲 fair game 冇嘅，我唔會譴責你。 差佬都識拉你去暗角 打 啦，打你打差佬都唔該睇下附近有冇記者先至勾佢啦。 暗角打都可以暗角打噶嘛，係咪先？喂，咁樣 OK， 但你真係千祈唔好自己攞住一個最弱嘅用嘢，借渣板加包保鮮紙，屌你老母對強化玻璃係咪黐咗線？喂，你仲有一樣嘢喎？你掟磚。佢真係有權辣鳩你㗎喎。咁你咪真係靈為肉碎囉，你認為肉碎都可能即係阿台養兄你靈為肉碎都有個躲跟你出嚟靈為肉碎嗰個蛋碎嚟㗎咋。佢真係清兵嚟㗎得個勇字㗎咋。死咗之後冇人冇物㗎，喺個歷史紀念冊就冇㗎。你佢啲嗰啲咁左膠諗法嚟唔知係呀算啦，你成日譴責左膠。呢次你有大台 ,ok, 你話曬事。 你搞啲乜撚嘢出嚟，冚家產魚蛋革命，屌你老母改撚咗個名佢就唔改，好啦唔撚出再屌，下個禮拜試下有冇時間講下版權條例修正 ，OK 節目時間差唔多，恭喜發財啊，拜拜，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萨卡米，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强硬三倍，贴身得嚟又冇啲古灵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会引起乳胶过敏，萨卡米刁蜜牛极力推介。